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委员长金英女2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进行并大获成功。这消息让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全体成员和旅华同胞都作为军事强国和宇宙强国的一员，感到莫大的欢喜和民族自豪。这次胜利给了那些极力策划胆敢侵犯我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以严厉的打击，是全体同胞的骄傲和自豪，世人不久会看到金日成金正的民族在光荣的金正恩时代创造出什么样的新奇迹，取得什么样的新飞跃，并感到欢喜和惊叹。